还是明白，要过来，因为你眼睛满载，为我存在，这世界是我的大舞台。轻轻听说应该把它浓度一百，你的爱爱上精彩淘汰赛接力赛，大舞台把冠军拿下来，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。快快快快秀出爱的发白，没有不该反应在加快，难道你正经发白继续发呆，心动要冷的反派会有未来。 Vino Vino 流行时空穿过， Vino Vino 最炫的是我， Oh yes oh no 最爱正要经过， Oh yes oh no 下的雨，闭上眼后置身在那种熟悉的气息，静止微笑，不能哭泣，为什么总是有一次迷失自己，带着我的回忆，我只能远去，有很多美丽可惜在心底，少时候就算是偶遇，会在那个地方让我去找寻，让我去找寻。落下的雨，近的能听见整个世界最后喘息，早有挣扎，没人注意， 为什么总是有一次迷失自己， 我们都太卑微。Oh, 对，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，越等不到越痛，连这一刻亲密就让我继续，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，就让爱的遗忘保持安全范围，从不惜偷来的暧昧，你让我感动落泪，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，越等不到越偷，连着一颗亲密就让我继续，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，就让爱得意忘形，不得不选择离去，愿望一输给命运。哦，若你发现这副心结，有没有想要我来越偷，连着一颗亲密，就让我继续，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，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，越等不到越偷，连着一颗亲密，就让我继续，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，就算很短暂也 家。 几座无数，风吹过山谷，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。原谅我爱得不够投入，虽然你会守在灯火阑珊处，当我找到你，下意识弥补欠你的幸福。我会领悟写一百封情书，直到白发也要听你温柔叙述。